第114集，帝王之术。因为土匪人数过多，东陵卫的人甚至不够，还好他们提前有所准备，联络到了本地的守备军，守备军马隐藏在暗处，未曾打草惊蛇，这一场逮捕利州知州的事儿最终成功落幕。这些人已经被押着回城，吏部尚书因为被顾元白命令同去处理利州知州结党营私一事，也因此对此多多少少听到了风声。吏部尚书面色憔悴，神情之间一片认命之色。顾元白自然知道他为何如此，吏部尚书官职高，乃是双城学派之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代表人物，如今被圣上吩咐着调查利州知州一事，已觉出不安，眼下更是没有半分希望。这就是顾元白讨厌结党营私的原因之一。 吏部尚书没有犯错，中年勤勤恳恳于政务，又何来告罪？还是说你们学派之中一人犯错，便是其余人也不论对错，舍生同其共赴生死，不分青红皂白，也要一力支持？ 此言一出，一些不明缘由正准备出列为吏部尚书说话的双城学派中的人瞬间冷汗上身，停住脚步。皇帝反结党营私，是因为党派之间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因为仁义相逼，而必须与党派之中的其他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必须这么做，即便知道这么做会得不偿失，会失去官职甚至是性命，但苦着脸咬着牙也得站在自己人这边。因为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这样的行为成为了众人的潜意识，而这样的潜意识没人会觉得不对，他们只知道自己这一派的人就要为自己人说话。所以吏部尚书在顾元白根本没有打算追究他时，他就自己站了出来，打算请罪。吏部尚书哑言，低头不敢出声。顾元白淡淡道： 退下吧。 这就是不追究的意思了。吏部尚书一言退下，顾元白转了一下大拇指上的玉扳指，心道： 学派改革在内外安定之后必须要摆上桌面了。 对学派能造成剧烈冲击的东西有一样，那就是现代之中学生的学籍，还有一样正是全国统一的标点符号。只有如同现代一样，所有的学子只有拥有政府的学籍才能考试时，他们只有进入官学才能得到学籍时，这些抱团的学派和文化之中的糟粕才会受到猛烈的冲击。早朝之后的第五天，薛将军便率兵与张氏的商队一同从京西与河北交界处出发。空地之上万人齐聚，击鼓鸣锣之声响起，声音恢宏，响彻天地之间。顾元白穿上了帝王礼服，一一为天地敬酒，为士兵祈福祭祀。待他祈福完了之后，便是薛将军鼓舞士气的出征誓师。薛将军经验很多，即便是随手拈来，也让人听着热血沸腾。但这次薛将军明显也很激动，他在说着边关游牧做过的事时，已经拳头握紧，咬牙切齿。队伍之中的基层军官会将薛将军说的每一句话一一传导下去，确保每个人能听到主帅说的是什么。等宣誓结束之后，薛将军大步来到顾元白面前，热泪盈眶道： 臣必不负圣上所托。 顾元白也听得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也能策马冲上战场。他定定神，笑了，扶起薛将军，也朗声道： 那朕就等着将军凯旋了。 送走薛将军与商队之后，因为有皇上的要求，谨遵圣令，负责书铺的张氏族人很努力地将圣上特地吩咐的那一期大恒国报的报纸分发到大恒各地。等各地的豪强看到这份报纸时，就看到了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反叛军同党在被剿灭之前送出了一封封拉拢各地豪强信封的事儿。他们心彻底凉了。因为时间差，顾元白搬到了避暑行宫之后的十几天后，这期大恒国报才被人快马加鞭地跨越了众多山河和险阻，送到了诸位豪强的手中。 而这就证明京湖南江南两地豪强寄出的信封已经在圣上手里待过快要一个月的时间了。几乎在看到报纸的下一刻，所有豪强都产生了亲自前往京城想要拜见圣上的想法。不管是自证清白还是心中不安，他们都得必须亲自去看一看。但不能所有人都挤去京城啊。于是各地的豪强们选出了各地的代表，专门挑出够有名也与江南京湖南两地关系够深的豪强，让他们加急往京城之中赶去。这些豪强们赶路赶到一半，又听闻圣上已经迁移避暑行宫，于是半路改道，又赶紧往河北避暑行宫而去。因此顾元白在避暑行宫之中舒舒服服地待了20几天之后，终于迎来了这些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数十位豪强。这些豪强哪怕再有钱，在皇帝面前也豪横不起来。他们个个拘谨得很，身上没有分毫不该出现在他们身上规格的衣物和配饰，干干净净，甚至堪称朴素地出现在顾元白面前，生怕一不小心会得罪到他。而顾元白则让人搬上了一个火盆，众位豪强不由朝火盆看去，面上流露出几分疑惑。顾元白微微一笑，侧头吩咐了一句，田福生就将一袋子的雪白信封放到了火盆旁边。 朕派军讨伐京湖南和江南两地的反叛军时，当时的不少豪强已经沦为了反叛军的同党。他们在大兵兵临城下之前，曾寄出过一封封的信，以求得各方的支持和笼络。而这一大袋子，就是这些豪强曾经寄出过的信。 众位豪强的目光移到信封上，心中万分着急，呼吸不由一滞。 哎呀，朕知晓各位来此是为了什么。这些信封朕从未拆过，也并不想以反叛军的言论来冤枉朕的臣民。既然各位赶到了这里，那正好。田福生， 小的在。 把这些信都烧了。 是。 田福生从袋子之中掏出一封封的信纸，眼睛眨也不眨的直接扔到了火盆之中。火盆里的火花猛然窜起，火光映在地面上，周围的豪强目光中已满是震惊。 圣上竟然就这样干净利落的给烧了。 有不少眼睛尖利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信封确实是从未拆开过的状态。一些和江南关系亲密的豪强，他们认出了信纸上的笔迹，认出之后心里一惊，双腿不由一软，因为他们心中隐隐知晓这些信封必定是寄给自己的。但这会儿看到一封封的信在被火苗吞噬之后，所有的豪强不可避免地升起了一股死里逃生的庆幸感，他们都后怕地开始发抖了，一个劲儿在心中感激圣上宽厚大度的胸襟。 朕说了不再追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诸位放心吧。 这手收买人心的方法简直让各位豪强心中激荡不已，他们老老实实地给顾元白请完了安，离开避暑行宫，但仍然不可置信。来时的心惶惶不可终日彻底没了，转而代之的则是死心塌地的对圣上的佩服。 如此胸襟，如此决断，这些借机整治我们的信封说烧就烧，这是何等的优容。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